畅快的游牧生活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两小时好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李国祥《摘星的晚上》。 将梦已连在你衬，温暖这最美的晚上。 萧亚轩《爱的主打歌》。 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。 任贤齐《只爱你一个人》。 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。 陈明真《变心的翅膀》。 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。 周华健，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。 我是这里付出我的爱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。 李健，假如爱有天意。 谁知道爱是什么。 汪峰，在雨中。 在这张心里发达的纷纷扬的雨中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陈淑桦和周华健的对唱情歌《萍水相逢》，这首歌翻唱自迪士尼的动画电影《阿拉丁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人与人的相遇如此扑朔有迷离，岁月悠悠，容颜无自更改，为谁徘徊？世间的风景总是柳暗又花明，聚聚散散的人海，谁是今生最爱？萍水相逢，是否拥有一样 真的梦？

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 轻轻阙歌，轻轻阙歌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是一首小齐任贤齐的歌曲《只爱你一个人》。接下来青青雀歌即将为您送上的是陈明真的老歌《变心的翅膀》，之后我们来听赵传的歌曲《看到日出就高歌》。 就爱走，那是昨天的我已

说，对你说，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，哦，让我拥有你到未来，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，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，让我拥有你全部的爱。 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，来自周华健。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王牌经典，高晓松的词曲创作堪称完美，叶蓓的演唱清灵又欢快，这就是耳边的这首叶蓓的 B 小调雨后。 一些些扎满清寒的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，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，池塘里落落野花，雨后的我怎么忘了，

这街上随便走走，一转过街口就看到他，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脚步轻盈，一群在夏日风里悠然荡起，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脚步轻盈，像鲜花在原野开放。 是汪峰的经典歌曲《时光倒流》，把它作为今天千千秋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一的凌晨一点钟再会。 那天傍晚我坐在街边，看着往来如浪的人群，想起曾经走过的岁月， 想起曾经热爱的你，我没有该去的地方，也不知道身处何处，只因为你不在这里。这思念让我心动，我想哭却流不出眼泪，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，我愿意抛弃我的所有，如果能时光倒流，夕阳洒在我的脸上，我多想你就坐在我身旁，没有你我有多孤独，我想哭却流不出眼泪，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， 满人写作。